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面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 根據呢，我哋頭先呢就喺馮偉光先生嘅大文裏面呢所提供嘅線索呢，咁就揾返2011年呢佢所講嘅嗰個緋聞啦。咁呢就係呢個鄧淑德嗰張相，咁好多人就話咦係喎，幾好樣㗎喎。咁大家就有個錯覺㗎，立一立呢就似呢最近呢攞咗呢個都攞咗 AV 女優大獎嘅呢個白石媽媽咁嘅樣嘅其實。大家不妨就去比較一下，身材就不是，我覺得個樣子有啲相似嘅，嗰種感覺啊。嗱，梁振英咧點解會？嗱，我而家冇證據嘅，我而家講，希望阿馮偉光唔好打電話俾我。只是一個推測嘅啫，就根據馮偉光寫嘅內容啊，我哋進一步推測嘅啫。嗱，梁振英係一個自視好高嘅人。他自視高不是因為他自己生得高，而是他真的覺得自己很有型、很靚仔、很識嘢、風度翩翩。他有幾個行為呢，我覺得很得意的。其實第一個喜歡勾住件西裝，大家影相影過很多副託都勾住件西裝咁樣行。這個有少少係我覺得謝賢的年代應該係咁樣。 粵語片的年代。 粵語片的年代係啦。咁我相信而家甚至西裝裏面仲有冇嗰個嗰條 嗰條嘢俾你， 嗰條俾你勾咧，我覺得成問題而家。特別是如果你去買一些現成的成衣西裝的話，應該連那條東西都沒有，那個就變成一個招牌位，其實已經究竟怎麼勾呢都 很難的。但是他是覺得因為當時 他如果沒有他都可能叫人車回 車回一條，或者叫馮偉光釘回去咁因為以呢80年代在北京的圈子裏面大部分的人呢就癌癌慘慘的，一是就肥嘟嘟圓碌碌好像小旋波一個波咁樣，因為就人不像人，豬不像豬，好像張志剛。 張志剛，哇，這個真的不知道是 什麼來的。好了，如果不是這些這樣子，要不就把聲音拆掉，好像葉國軒那樣。再不是就是好像曾鈺成那樣。那你想想，沒有偏見的，我們客觀一點，不要人格謀殺。當梁振英拍他這些人的時候，我覺得是梁振英是奇葩來的，簡直是。即係等於 玉樹臨風 啲啦，即係等於麥明詩去咗同阿盧蜜雪一齊， 我以為有麥玲玲添， 去咗阿盧蜜雪嗰間拳館嗰度，嗰班人即係激戰裏邊，突然間麥明詩出現咁樣，咁咪殺曬噶嘛，其實，咁以梁振英點解一路覺得自己係自以為是去到一個咁極端嘅地步咧？我覺得亦都係同佢身邊太多。太多呢啲男 人，醜男系嗰堆咁樣， 係啦，即係醜男系列嗰啲，或者係嗰啲咧，卅幾歲、四十幾歲人仲戴住頂帽仔扮小學生，著住對襪仔嗰啲啊，係就係對付啲搜查官嗰啲， 係通常係對付嗰個幼稚園老師， 幼稚園老師係啦，啱啱新嚟嘅， 係啦， 幼稚園老師咁樣，咁就嗰班戴住帽仔嗰班人，一個個四十幾歲，咁一係就嗰啲，再唔係就係嗰啲老人院嗰啲，呢個叫做醫護系列嗰啲，咁所以咧就梁振英之所以玉樹臨風咧，我覺得呢種係導致佢一個好致命、好非同。而呢個白石媽媽呢個類型咧，絕對係適合佢嘅，我覺得。你諗下一個玉樹臨風，覺得自己風度翩翩、靚仔到不得了，你諗下又高大，把聲又似珠江， 係沉厚， 係啦，即係磁性、性感，即係呢個你知珠江做戲就係冇表情都得噶嘛， 係 呢個。 小李飛刀， 小李飛刀同埋最經典係呢個中橫四海啊！佢做嗰、那個張國榮嘅個師傅嘛，幫佢出貨定唔知乜鬼嘢，即係俾人打到撲喺度都好啦，個頭髮都唔變，把聲都係咁深沉，都係咁有磁性噶嘛，其實咁所以咧就呢、這個689咧就有呢個咁樣嘅即係。所謂的婚外情的可能性，我覺得是存在的，這件事。因為呢，他就很早期已經拔這個白石媽媽進去呢，這個基本法的諮詢委員會的 工作。白石媽媽，是。 你做什麼這麼開心？ 不是，真的很難想像。 那你說你像誰了？ 唔紧要啦，继续。 咁咧就大家网，大家听众提供下意见啦。如果佢唔系白石妈妈，佢似边个啦？ 我觉得呢个邓淑德，因为尤其是比较埋其他啲相咧，真系想象唔到同呢个白石妈妈乜联系。虽然呢张相就系即系，的确系有啲 执得好紧要， 执得好劲，真系 Photoshop 执得好紧要嗰张。咁咧一個玉樹臨風， 你話佢好早期就揾咗入基本法嗰啲 啊？係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咁就亦都入過明天會更好基金啦。咁呢排亦都係佢打識噶啦。總之咧， 哇高成個頭嘅，原來你話係咪真 係？就係我就話 王財女貌就呢啲啊！ 即係呢啲叫做小鳥依人啊！ 係 小鳥依人就梗係蹦住碌柱噶嘛，梗係係係嘛？即係中意有權威啊嘛，中意 係 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就龍蝦之所以出現失常狀態咧，我覺得就。可以理解嘅，其實。咁究竟頭先馮偉光提供嗰啲醜聞，所謂人格謀殺名單，點樣追查落去就要靠公民記者啦。其實，就講翻呢個張德江今次咧嚟香港，就點樣千方百計去扭曲佢成為一個挺梁大 show 咧？就似乎而家咧中央嗰邊咧就滴水不漏，就講到明乜都唔講。是講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啫， 原來跟住吹風出嚟就話港獨唔討論。 嗯， 因為一討論港獨，其實就好明顯就是非法嚟整嘅， 係 就係一條黑拉啊嘛。 係， 你記唔記得上一次金金大師嚟去上水，反水費，咪出現咗一個好詭異 嘅， 係啦，好詭異嘅情況係咩咧？就是、法輪功傳媒系統咧，居然咧就話德式689。同埋新界係準備動手，就係咧揾人滲入呢個反水貨行動裏邊咧，就去策劃一場類似旺角咁樣嘅騷亂。 係 志在咩咧？喺張德江嚟之前咧，就去製造一個所謂強硬，即係支持強硬路線嘅形象。咁就喺當日咧，就結果金金大師取消咗嗰、那個。反水貨遊行 嘅理由亦都係話，即係懷疑係有人滲透。 係啦，佢就話唔知咩城邦派啊，定唔知建國派。 建國派 係啦，建國派啲人滲透啊咁。咁都係同滲透有關。 係啦， 嗱呢個咧，亦都係我之前即係喺阿金金大師宣布結束之前嗰三四日，我已經聽到。 係 佢法輪功未出，大幾件時報都未出。 嗯， 咁所以咧，我就覺得係有人一路咧係梁振英嘅對家咧，係一路咧係吹緊呢啲風出嚟。 嗯， 就係咧意圖咧阻止中央咧，或者阻止梁振英利用張德江嚟香港訪問咧，變成佢嘅競選宣傳。 嗯， 因為咧呢、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助選人物嚟嘅嘛， 係 對佢嚟講 啊，係啊， 就會令到其他人彈開嘅嘛， 係啦，即係佢好中意揾啲官嚟加持嘅嘛，為自己咁。 你記唔記得佢上次亦都喺六 述職述職嗰次，跟住 唔係雨傘運動之後自己求見呢個張德江， 哦係啊係啊， 自己上去求見張德江嘛，即係製造一個中央極之極之支持佢嘅一個咁樣嘅 message 出嚟。咁所以今次亦都佢會千方百計去製造咁嘅 message， 但係咧。張德江嚟，我覺得佢唔係代表佢個人嚟嘅，因為共產黨咧，實際上佢有個組織紀律喺度，佢都係嚟宣示政治局常委嘅政策。除咗一帶一路之外，嗱，表當初咧，我印象中咧，曾經吹過出嚟咧，就係會會見呢個泛民。咁咧，亦都希望製造一個所謂嘅，即係相對比較溫和嘅一種氣氛出嚟。所以我覺得咧。梁振英調翻轉咧，就千方百計令到泛民唔好去。 嗯， 今次嗰個邀請簡裏邊所附帶嗰啲條件咧，係從來冇出現過嘅。 係， 即係陳偉業手持嗰張啊。 係， 即係要填嗰啲資料啊。 係，阿張超雄嚟嘅呢個。 張超雄 係啦，佢就將佢影曬出嚟，因為咧佢除咗張請簡之後咧， 嗱，請簡請簡冇嘢㗎， 跟住後邊咧， 後邊咧， 哇，有五六張嗰啲表要填嘅，就要填身份證啊，機構就好似係。即係你好似咧做選民登記咁樣嘅複雜 個選民登記， 係 咁咧，跟住就仲有係咩咧？就係、是、一啲嘅， 仲有好多係啦，好多規則嘅 來賓須知 係喎。其中有一個好笑嘅喎，我喺宴會期間請勿離座捉走啊！ 佢驚行埋去張德江嗰度示威係咪？ 咁捉走我去第二台捉走，我唔係去佢嗰台，有都唔得嘅而家。總之你唔可以離開座位咯。咁去廁所咁得點咧？ 我諗有人隔住你去咯。 OK。即係跟埋你去廁所，跟埋你去廁所，即係好似小學考試， 小學考試或者大學考學位試都係咁。 係，咁係啦，好多嘅啲規則嘅，跟住回調又即係回調咧，就要簽個名嘅啫。但係入邊備註咧成半版咁長， 同回調一樣咁闊喎。 係啦，邊有咁複雜㗎，大佬？即係所有嘢都係話基於保安理由。 嗱個結果係咩咧？ 唔係喎，原來後邊仲有個説明嘅一大版， 仲未完啊， 未完。黐線嘅真係，總之有五六張紙 係要填翻翻去， 填翻翻去回調係啦。通常呢啲就係收到，跟住 RSVP 打落電話就得㗎啦。 個原因就好簡單，因為係你請我㗎嘛。 係咯， 同埋我係立法會議員㗎嘛。係 咯， 咁有冇人冒充呢個張超雄去嘅咧？佢嗰個人係唔知嘅咧，可以係唔認得張超雄嘅咧？ 係喎， 呢個真係好奇怪喎，真係。係咪係你邀請嘅喎？嗰啲人係嗰個嘉賓，而家唔係話我自己去申請去入嚟去睇 show 或者有啲保安好嚴密嘅珠寶展咁樣，係咪你要確認我身份，因為我係一個冇背景，你唔知我係邊個。但係呢班立法會議員係你邀請嘅喎，其實係 咯，你請人喎，而家係 而家你請人咯， 就宴請呢班立法會議員喎。 係啊，咁咧，所以咧，我覺得所以係玩嘢成分多，玩嘢成分嘅目的咩咧？就係等泛民啲人唔好去。 嗯， 咁嗱，點解咧？就係佢首先將阿梁國雄升高歐呢一下咧。係，你可以請佢喺會場撳佢，帶佢走。呢個大家都預計得到嘅， 同埋 每一次都 係咁啦， 國慶酒會又乜都好。佢特登唔請佢，我都係有原因。佢特登唔請佢咩咧？佢就要令到其他泛民嘅人唔可以去。 係， 因為你一去，你就即係 justify 接受咗梁振英呢種咁樣對付梁國雄嘅手法。 係。 咁佢第一招咧就係唔請。嗱，你唔請黃毓民，我覺得仲話因為你個官司審緊。 係。 但係坦白講，你請佢亦都無妨，因為佢唔會同你有接觸噶嘛。你有接觸嗰陣時，你可以行開噶嘛。 如果真係再喺嗰度掟你杯嘅，咁嗰度都有保安噶。 唔係咯， 拉佢咯到時。 唔係，同埋你就算你話佢同你之間喺個官司裏邊一個控方一個辯方證人。 係。係咯，你唔會係咯，你唔會接觸就影響到嗰個案情啊。 咪除非佢走埋嚟同你講案情，你咪另面一面行開咯。係啊，就咁簡單嘅啫。所以我就話咧，佢係特登利用梁國雄呢個事咧。是去特登阻住其他泛民啊！咁你想下，人力社記唔去，工黨好難去。 工黨唔去嘅，好似 係啦，工黨好難去嘅，何秀蘭嗰啲好難去。 係啦， 跟住何秀蘭嗰啲好難去嘅話，公 民 黨 又唔去嘅，係啦。 好啦，初初本來卿姐話去嘅，善仲佳話去嘅，但係而家見到嗰張紙咁長，大佬佢仲去？ 民主黨就話開會， 係啦，就要開會再決定。咁所以好簡單，我就話其實咧，佢就係將嗰個門變成一個狗窿。 嗯。 你一係就捐過去，都唔夠，仲要喺九龍前面叫馮偉光屙篤屎喺度，你踩個篤屎先可以捐入去。 係， 咁你諗下最簡單的方法，其實根本上就係我就係話佢就係 唔想泛民去，亦都唔想泛民藉呢個機會見到阿張德江。 係啦，咁就變成咧就係佢個人嘅 show 啦，我覺得。 嗯， 因為就如果唔係咧，大家傳媒嘅焦點一定咧就係講緊究竟中央同民主派。有冇再重開政改溝通嘅可能性呢？係咪？大家去到現場一定會問呢啲咁嘅問題。 嗯、 但係如果將呢班人踢開嘅話，佢哋自己唔嚟啫嘛，係咪？跟住仲可以咩咧？就係、是、話根本上佢哋就係目中無中央咯。係咪？但係你問題就係你將嗰個門口劃到個狗窿咁啊嘛。咁所以就我覺得係毒嘅，其實呢一招係。 喂，但係咧，照計如果係咁，泛民可以唔去呢度啫，但係喺嗰個會場嘅場。 個示威區咧，我覺得咧，佢而家喺灣仔會展咧，我覺得佢連灣仔碼頭都去唔到啊。 嗯， 個示威區隨時劃到去咩咧？就是、灣仔碼頭對面嗰工地嘅裏邊可能。 係， 你諗下佢點會容許佢哋喺以前咧？個示威區仲可以去到灣仔碼頭。 係， 我諗而家去唔到而家，你隨時可能劃到去咩咧？劃到去中環廣場下邊嗰度。真系噶， 去到系， 我觉得系好大机会喺嗰度。 即系总之，你就唔会示威都唔会见到佢嘅， 见唔到车经过。即係架車經過都看不到嘅，總之就 係， 總之係所有聲音視覺上全部不會出現，確保啊，不會在張德江眼前出現 啊。咁咩咯？等阿張德江嚟到落機嗰陣，喺機場度迎接佢得唔得咧？ 咁咪要 反空接機， 空勤總工會幫幫手。 係啦，係啦， 即係嗰啲機場啊，佢唔使過機場保安嘅喎。 佢應該有秘密，即係 貴賓通 道。 貴賓通道啊，佢有貴賓通道喎，應該。有難的其實，不過我覺得坦白講啦，有互聯網，使乜當面見咧？我嘥氣啦。即係如果共產黨呢家嘢，佢要打溫和牌嗰陣時候，佢隨時都會出招，係咪？只不過就係咧，梁振英用呢啲方法咧，亦都太過低裝 了。嗯， 即係俾人睇得出啊啲嘢。 嗯， 即係等於佢話啊，特首選舉來嚟咩？ 係咩？ 即係你明唔明啊？低裝得滯啦，係所有人係苦如街見啊。 嗯。 而睇到你做緊戲， 係 嗰下核突啊嘛，我覺得 係 咁所以我覺得就佢黐磚呢啲反而就冇乜大嘅影響嘅。雖然今日紅雨，就令到嗰啲磚嗰啲膠浮曬出嚟，咁咪再黐過咯，咪再嘥納税人啲錢咯。其實又 係，但係咧，即係佢呢個真係好戇居，即係呢個就係天意嚟嘅。因為佢我都見到佢黐磚， 你上次開完 talk 係啊， 行出嚟你就話見到佢喺度黐緊磚喺度， 翻工人喺度好勤力咁樣黐緊磚。咁但係啦，因為你原來黐咗磚之後咧就唔去水，唔去水咧今朝紅雨咧就積咗水，積咗水咧就溶咗啲膠水，跟住就順仲沖埋出馬路添咁樣。咁即係其實前工作費又要再黐過啦咁樣，亦都係其實你有即係影響環境喎，影響水源㗎，你呢啲化學嘢嚟㗎嘛。 喂，同埋我成日都話啦，呢啲叫做即係。倒果為因，你裝嗰啲嘅 interlock，下面係一層沙嚟嘅，其實目的就係等落雨嗰陣時 去水， 去水，好啦，你就為咗安，而家為咗保安嘅理由，就將佢黐埋曬一層，咁屌點解你倒不如你就全部鋪石屎啦？ 係咯，你鏟起曬佢倒石屎， 係啊，全部倒石屎，以前啲行人路都係鋪石屎啦，你又要扮國際城市懶有型，見到人哋用 interlock， 你又 interlock， 實際上你一個廣州咁嘅城市，而家根本係東莞都不如噶。 仲要衰到落膠水咁樣， 係啊！仲要落膠水，真係膠到不得了，真係仲要膠水浸埋出嚟， 係溶埋， 係啊，溶埋你諗下，即係成件事聽落係幾咁嘔心，即係幾咁核突啊！你話做啲嘢，即係你一係你就索性全部鏟起佢， 係咯， 全部即刻鋪石屎，係嘛？咁你咪最簡單咯。喂，咁你做得政府總部，咁其他嗰啲地方會唔會有機會俾人叫啲磚嚟掟啊？ 係啊， 唔係就係政府總部㗎係嘛？上次旺角嘅喎嗰啲。係咪而家差唔多所有大部分商業區嘅行人路都係用嗰啲中環，都係用嗰啲 interlock 啦。 係咪？佢可能其實有階段性咁樣全香港倒膠水嘅，不過而家就做咗呢啲先嘅啫。 咁啊係，咁啊到時有嘅民建聯就會代理全中國嘅膠水嚟俾你㗎啦。係 啊，十八區嘅區議會又通過一啲咁嘅 project， 係啦，係全港擠膠行動啦，係啦。咁啊，有區議會裏邊有1億經費㗎嘛，又係啦。咁地區工程裏面加埋落去咯，除咗喺所有行山徑鋪石屎之外咧，就喺、是、全港市區嘅行人路倒膠水咯。 跟住又可以玩呢、這個圍標啦，呢個倒膠水嘅供應商啊，或者乜鬼嗰啲， 一定係佢哋啦。我話俾你聽啦，而家點解香港咁多奇離地區工程咧？正正就因為1億居區議會撥款啊嘛。嗰啲撥款落到係冇監管噶嘛。你有監管嗰啲，根本係冇人理。嘈嗰啲亦都許志峰嗰啲嘈嗰啲，亦都冇人理佢。 即係票又一定唔夠啊嘛！ 票又一定唔夠，跟住到時到後嗰啲就變成一個裝腳。個裝腳就係咩咧？喺競選嗰陣時咧就回報嘅，成件事就係一個咁樣嘅利益集團。係咪？我都話你睇嗰啲十八區嗰啲咁樣嘅區議會嗰啲咁嘅地標， 嗰啲地標嗰嗰撇核突嘢啊嘛！ 嗰啲咁嘅核突嘢，你睇嗰個鴨寮街嗰個大佬嗰件嘢勾到啊！ 鴨寮街嗰個 keyboard 啊，乜鬼嗰個啊嘛，係嘛？ 有個好似類似 chips 咁嘅嘢，係啊！大佬而家仲有 chips。 仲係呢個亞洲四小龍年代， 係啊，大佬。跟住深井嗰個就係一隻 燒 鴨嚟啊，咩燒鵝嚟噶？嗰只鴨嚟噶，其實係燒鴨扮燒鵝啊。灣仔就一條咁嘅爛鬼金龍，核突到咧。喂，大佬，你真係拎去東莞，東莞都唔要啊！真係係咪？你即係嗰啲咁嘅核突地標，跟住我哋出邊啊？你知唔知？就係整個音樂噴泉。 哦，係啊，又貴到死噶嘛，好似幾千萬噶嘛，好似係嘛？ 喂，大佬，音樂噴泉係1980多年新城 新城市廣場係 開嗰陣時，我仲記得1984年定1985年， 而家都已經鏟咗啦。 係啦，對我哋嚟講係新鮮事物，係講緊1985年嘅大佬啊！頂你，你區議會攞攞納税人啲錢走去嗰度， 係 大佬出邊一個好好地一個海濱公園，你乜嘢都唔好搞我最好啦。 係， 所以我就話而家最大禍咩咧？當呢個國家地理頻道 name 咗呢個麥理浩徑係世界20大行山徑之後嘅大鑊，我話俾你聽。跟住佢一推廣咧，西貢區議會個個有份啲區議會一定伸手去搞。第一件事一定係鋪石屎，將啲行山徑係嘛？跟住又起欄杆，你諗到噶？起欄杆，我都話你而家你有冇試過喺過馬路？明明一條街冇乜車咧，佢一定係行人欄杆咧攔住兩邊。然後呢要兜個大圈，佢就咩呢？就係啲區議會無事可做嘅，因為已經去到個地步。咁就咩呢？就係將嗰啲行人路全部加欄杆。美其名就係話為咗驚啲阿婆阿伯衝出去咧，俾車撞到。跟住呢，就算係房委會嗰啲咁嘅水浸嗰啲水浸腳眼嘅都加欄杆。 所以我就話即係已經係荒誕到咁嘅地步。 呢種咧就係其實國即係由呢個大陸嗰種咧，即係基建去帶動經濟嗰、那個嗰邏輯。佢話而家只不過係喂呢啲咁嘅小嘅工程咧，係帶動佢哋嘅經濟啊嘛，呢個係。 我呢個帶動維穩經濟， 係啦， 就唔係帶動我哋嘅經濟。 係啦， 你有冇機會中到標啊？佢嗰啲咁樣嘅垃圾活動，嗰、啲垃圾演唱會，係咪有冇機會俾到出邊嘅獨立公司中到標啊？係咪？你而家天橋底邊個 manage 啊？嗰間公司完全冇背景嘅，大家唔知咩嚟， 唔知咩嚟㗎， 係石頭爆出嚟嘅。你問十個文化界嘅人，十個都唔知。 係 成立公司嗰啲人最好笑係咩啊？係宣布咗招標之後先成立。 係 嗰間公司， 仲要係冇係啦，仲要係冇其他競爭者之下咁樣去中咗標㗎嘛？ 係啊，跟住你話嗰啲地方地區體育活動，曾俊華就話啊，有曹星如就可以帶動呢個體育經濟啦。 嗯， 其實亦都係變成維穩經濟。 嗯。 係啊，區議會係攞咗錢去搞體育活動，問題嗰啲體育總會又係佢啲人，係咪？你睇呢個馬拉松，你咪知咯。 嗯嗯， 渣打馬拉松年年媽媽聲噶啦。你諗下呢個田總賺幾多錢啊？ 嗯， 落袋啊，講緊。 係 你唔好話咩，淨係嗰啲咁嘅手帶啊，嗰啲咁嘅嘢啊。 哦，係咯，嗰啲周邊嗰啲 周邊嗰啲產品都係啊。所以你一個香港，你搞乜嘢都冇用，因為已經去到一個點講咧，係所有嘢都變成一個橡膠。 嗯。 你撥款落區議會，文化撥款、體育撥款，大家再追查啲錢去到邊，然後發覺好似畫鬼腳咁，畫啊畫啊畫啊畫啊，咦？ 又去翻嗰啲人 嗰度，又去翻嗰啲人嗰度，咦？點解又係佢做呢個 patron 嘅？點解呢個曲藝會原來個 patron 又係李慧瓊嘅？跟住畫啊畫啊鬼腳，咦？點解呢個體育總會、九龍城體育總會又係佢嘅？咪大家明咯，其實好多嘢就係，即係越撥得多落去嘅話。 就越益佢哋， 就越益太多。最重要就係、是、你做到嘢，我都唔會嘈你。 嗯， 呢班人本身質素係低嘅，係係嘛？就係、是、正正就係跟住我哋講個羣辱嗰單嘢， 嗯， 成個建制派嘅質素係低嘅，佢哋起嘅嘢係核突啲嘅，佢哋揀出嚟嘅嘢都核突啲。嗱，呢個唔係我歧視嘅問題，呢個事實，客觀事實嚟嘅呢個。你睇區議會而家邊個區議會唔係由建制派佔多數啊？ 冇啊，個個都 冇啦，深水埗都冇埋啦， 系咯， 系嘛？你谂下，以前曾經試過灣仔區議會係黃英奇做區議會主席嗰陣時，佢可以喺灣仔海濱嗰度整個狗公園。 嗯， 喂，全世界我諗最靚狗公園嚟嘅嗰度， 嗯嗯， 係成個海濱嗰度， 係 係嘛？佢雖然好短暫嗰段時間，唔知三年定四年， 係 收尾就因為工程收翻啦。 嗯， 但係佢都做到一樣，係令到人哋覺得香港係一個國際城市。 係， 但係你而家環顧。所有呢啲建制派執政嘅區議會，有邊一個做出嚟嘅嘢？你唔好講話同台灣比，已經我諗日本、台灣、南韓已經遠遠拋離香港嘅嘢，係老土到不得了。 你講起呢樣嘢，我突然間諗起啊，即係馬屎布有一次我去導賞團咧，咁佢講就係話喺嗰條河嗰度咧，佢沿路咧整咗好多嗰啲燈啊，就係區議會搞嘅，嗰啲燈係好貴一支嘅。咁啊，整即係好密啦，咁好多支啦。咁但係咧，其實最好笑，即係或者最戇居嗰樣嘢係乜嘢咧？佢唔單止整嗰啲燈，而係咧，因為嗰啲燈好光啊，令到嗰啲螢火蟲咧，因為螢火蟲以往就係即係哦，佢用呢樣嘢嚟可能去求偶啊、性啊咁樣啊。因為而家搞到咧，嗰度太多燈太光啊，啲螢火蟲咧，於是就發揮唔到呢個求偶嗰個功能啊，於是咧就。一個係絕種同埋走啊， 走啦， 就影響，即係其實呢個係直接咁影響緊呢個大自然嘅環境啊！做埋啲嘢咧，不單止係冇用，仲係對環境有害 嘅。咪同埋咪講到最後，我覺得就係基本上質素低啦。做嘢就為求開咗條數，求求其搞啲工程出嚟。 同埋佢自己揾錢， 到彎咗啦，湊咗朵啦，就開個第二條數， 嗯， 又再搬個第二條嘢，第二個 project 出嚟。 咪等於嗰陣時嗰個不可避雨亭一樣啫嘛，整嚿 咩 嘢又貴 咩漁人碼頭，我聽到漁人碼頭都頭痛啊！真係呢、這個 concept 係八十年 代， 大家成日講嚟講去就西雅圖漁人碼頭， 係啊， 大佬嗰、那個喂八十年代去嘅西雅圖漁人碼頭， 係啊， 我諗而家都好少遊客，我唔知啦，即係唔係西雅圖已經係唔係最吸引嘅一個。淨係嘅漁人碼頭嘅， 我覺得我中學時代 即係一啲未去過大鄉里嗰啲人，先至覺得漁人碼頭係心靈嚟嘅。 同埋係即係我中學時代有一間有一個食肆係叫漁人碼頭噶嘛，都執埋 咗啦， 係啊， 係啊，執咗啦，係啊。你諗下南區區議會嗰陣時，仲諗住一蚊俾稻香去營運一個叫漁人碼頭， 真係咧啲人真係勾到， 即係勾到不得了。我話俾你聽，真係即係你唔好話音樂噴泉，全部都係八十年代嘅嘢嚟嘅。 即係我真爭啲建議，咪不如搞翻 roller 場。 喂，咁唔怪之得啊！梁美芬話真係覺得踩 roller 翻學係未來啊！真係 係因為嗰套戲叫做《回到未來》， 係啦， 個男主角就踩 roller 嘅。我真係建議，不如喺西九龍整個 roller 場啊！真係。即係如果係咁，就全面香港包裝成為一個80年代 嘅 disco 時代景點，係 啦，係啦 ，disco 時代嘅城市， 係 係嘛？有人建議嘅雨傘運動之後搞青年舞會啊嘛， 係係啊， 嗰班建制派咪建議呢樣嘢咁， 係係係嘛？青年事務委員會嗰啲， 呢個係1967年暴動之後，殖民地政府檢討之後搞嘅北宮碼頭舞會，大佬啊！即係仲係而家仲係啲人仲係諗緊嗰啲咁嘅嘢。係嘛？即係我覺得，與其係咁，不如玩到盡啦。係嘛？梁振英著闊腳褲翻工啦。 即係香港城徹底成為一個啲懷舊城市咧，咁樣。喂，呢個有得諗。 啊，有得諗喎呢個。 係啦，係 啊。 咁啊，有一個方向啊嘛，大佬啊。 同埋好清晰，因為冇人同你爭。 係。 真係㗎，冇人同 你 爭。你 可以保育啦，呢個過程。 同埋你咪全世界去搜羅咯。 嗯。 Saturday Night Fever 嗰個波啊。 係。 係咪 ？ONJ 嗰啲紀念品啊。 係 嘛？未死㗎嘛 ？ONJ 係嘛？ 未 好似最近嚟，好似嚟香港開演唱會咁， 係嘛？ 係啊，咪長住 Air Supply 啦， 係係， 又唔係1980年代啦， 係咯 ，John Travolta 咧， 係喂，咁四大天王翻生又點啦？ 我得你睇黎明都咁勁啦，係嘛？ 係咯， 真係喎、 啊，懷舊城市，世界懷舊城市好過亞洲國際城市， 唔係咯？我哋個選舉制度都咁懷舊啦，還點咯？ 係 咯，係嘛？廿年前就係咁，廿年後都係咁啦。 系咯， 啊！80年代區議會有一個諮詢組織， 系成日都 三十年之後區議會仲係一個諮詢組織，係嘛都冇改變過， 係 係嘛仲懷舊你話 ？OK， 大佬我都50歲啦，區議會選舉第一次選舉嗰陣時1985年，我仲記得我讀緊大學一年班去助選，大佬而家我都真係退休啦已經，啊佢仲係一個諮詢組織， 係 咁啊啱咯，我覺得就全部變成一個80年代嘅主題城市， 係 嗱。這個世界上面有些城市是這樣的，譬如有些是20年代，譬如邁阿密很多那些 Art Deco 的建築，那它呢就用這個做賣點、譬如 Chicago 也是的，其實啲建築、很多舊的建築很漂亮，芝加哥，那這個就是城市的賣點來的嘛、那我們即是舊的建築拆了嘛，又沒 有了，但是它又很輕張起一些東西去扮舊的嘛，對不 對？對了，對了，那就而梁振英嗰種勾住西裝行路嗰個姿勢， 簡直可以成為一個 攞去拍旅發局嘅宣傳片， 係 啊，加埋白石媽媽，簡直冇得頂啊！我覺得真係， 哇掂啊！ 即係肯定殺曬啊！林志玲都坐馬鞭 喎，呢條橋真係掂喎，真係 連任大綱啊！呢、這個 係 直情係振興香港經濟，即係呢個佢嘅連任，如果做得到嘅話咧，我都支持佢嘅真係呢樣嘢。嗱，頭先我哋講開咧，就係咧。建制派嗰種嘅落後咧，其實嚴肅地去講一樣嘢，就係呢個羣育學校呢單嘢。嗱，好多人以為只不過係一個學校裏邊嘅人對一啲學校，即係羣育學校呢樣嘢唔理解。我哋翻嚟慢慢再詳細剖析，其實背後係啲咩事發生。